北五环上清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车多，机场高速温玉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来到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哎呀，今天我们的客厅里面要再一次的飘满咖啡的香味儿了。上周四的时候就许诺大家，我们周四没有聊完的关于咖啡的各种神奇的功效，你完全没有想到的瘦身啊、美容啊，以及大家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咖啡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都继续的跟上周的两位嘉宾一起把这个话题聊完。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合伙人，一位是月川，欢迎月川。 大家好，我是月川。 哎，还有一位呢是圆圆 Miko， 欢迎 Miko。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圆圆现在已经忘记了自己叫这名儿了。 我已经习惯了。 就一喊，哎，喊谁呢？ 对， 这俩人吧。好，今天呢，我们要把上周大家关心的。一方面是关于咖啡瘦身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上一次因为大家问了太多周边的问题了， 对， 所以其实瘦身的问题我们没有讲的太，讲了有点仓促， 对 啊，不是说特别的稳扎稳打打跟大家讲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再把这个关于咖啡瘦身你意想不到的这个功效。啊，包括怎么喝，很多人就问了，这个行不行？哦，我喝速溶行不行？我喝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 各种各样 有没有 品类的咖啡？ 哎，有没有你们达到你们说的这种瘦身的效果的啊？还有啊，就是今天呢，在微博上面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哎呀，我觉得我们这周啊，就是特别丰富，你知道吗？除了节目内容丰富以外，啊，就各种福利也特别的丰富，所以大家在我的微博上面啊认真留言打卡，这是为了你获得我们周五的每周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红包啊，不是什么券什么的，直接是现金红包。这是让你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今天的这个福利，记住了，是你认真留言外加。我要喝咖啡这几个字儿啊才能够具体留言方式我也在微博的我自己这一条直播帖下方评论告诉大家了所以赶紧来跟我们互动吧，也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咖啡的问题，我们两位合伙人都非常的专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啊，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是有人说今天坚决不要咖啡，哎，这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咖啡对于他呀就是烙印在舌头上无法抚慰的伤痛。就烫嘴 从何说起？ 是不是 应该是 烙印在舌头上无法抚慰的伤痛， 应该是之前说过的那个，可能你喝完咖啡之后会有那种舌头毛毛的比较涩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是罗豆留下的惨痛，惨痛经历， 或者说是发霉豆太多留下的惨痛经历， 可怕啊。 对，因为咖啡豆它是农作物嘛，而且很多的那种咖啡庄园不都是有机种植嘛，所以它是会有很多的我们叫瑕疵豆， 大概有，就算我们进的精品咖啡豆，庄园级的精品咖啡豆，大概也有20%到30%的瑕疵率。那瑕疵豆包括什么呢？就是发霉，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存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产生那种发霉的情况。嗯，然后发霉虫蛀。然后咖啡豆的小虫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嗯，非常可爱的小肉虫子。 我跟你说，我一般觉得我没有办法跟月川 重口味是不是？ 对 对， 咖啡豆好好聊啊，小肉虫都出来了。嗯， 对，它是会有，就是虫蛀的问题，它是会有肉虫子，然后有那种甲壳虫，它是有两种咖啡虫。对对， 再说下去一会儿真的减肥了，就聊天也减肥了。 一会儿普及虫子的种类， 要严肃啊！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关于咖啡豆的选择，就是你熟豆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你抓一把熟豆出来，你看它有没有虫子眼，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小肉虫子，它会是那种点点的虫子眼儿。然后壳虫呢就会咬掉一块儿，就是豆是缺壳的，就缺一根小角的。对，那个你是是可以肉眼可见的哈， 可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虫。 对对对对。然后说发霉，就是它局部的颜色会比旁边的颜色要深，这个也是就是你肉眼就马上能看到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叫白木豆，就是没有长成熟的豆，那它就是一个是会瘦小，就因为咖啡豆在烘焙之后会膨胀嘛，分子结构会膨胀，那它就会比一般的豆子要小，因为它不会再膨胀了，因为它死掉了 啊，没熟。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这完全都可以看到的，然后你这个豆子的瑕疵率高不高，你抓一把出来看就好了。因为我们是在烘焙之前一定要把这些瑕疵豆全部都挑掉然后再烘。 对， 他挑的时候挑虫吧，他可能 对 对对， 挑豆一边挑虫。 不然下次我发那个虫子照片给大家看好了， 帮忙挑， 下次不要来 认识一下虫子的种类。 你控制一下他，你下一次发微博不要让他发好不好，就是控制一下他。 对对对， 不然他把那个虫子发出来， 这都是 对对，都是现在都是我发， 是专业编辑出身。 哦，太好了太好了。对哦，这个所以他无法抚慰的这个舌尖上的伤痛有可能是来自于咖啡豆的这个， 对，是这些瑕疵 豆 造成的， 可能没有挑过。对，因为我们都是要手工要挑5遍左右才会去烘焙。 你看，这也解释了精品咖啡何为精品。 对对对， 对吧？如果大家只是觉得说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些咖啡知识，然后给大家就是涉及到说精品咖啡这四个字，你们说只是个概念的话， 对， 它很多的细小的步骤。 对， 解释了精品这两个字， 对，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我们在当时在欧洲学 SAE 的时候，它是会有从生豆种植学，就是农业那一方面，然后到贸易，就进出口，因为咖啡属于期货贸易，然后到贸易，然后再到咖啡豆的烘焙挑选，然后再到怎么把它冲煮成一杯呈现给大家的咖啡饮品。对，它是一个完整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 哎，好，那他刚才说了这个已经是无法抚慰的伤痛了。问一下两位啊，很专业，有没有可能抚慰，怎么办？像这种可能曾经因为不太好的瑕疵豆，导致说我对咖啡有抵触心理，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不爱吃什么一样，我是坚决不要再碰它了。可能你真的失去了很多一部分吧，我也不能说很多，一部分生活上的乐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乐趣再捡回来？你们俩好尴尬。 对啊，没有 没有， 可以来，可以 大胆说。 对对对，可以来找我们， 大胆捡回来啊， 帮你捡回来这么可贵的乐趣啊。 哦， 就是，对，其实今天就可以啊，就是跟我们互动，然后就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咖啡。 哦，对，有机会去，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黑咖啡。 对，还有这个瘦身效果的。 对， 而且我们上周Miko 给大家画了三次重点。喝黑咖啡才有我们说到的瘦身的效果，你喝其他的又是糖又是奶的没用。 对，添加的越多肯定热量就会越高。 哎，喝咖啡饮料也没用。 对， 你们都不要指望了好不好。哎，关于瘦身，关于咖啡还可以美容，以及今天我们要在直播时段给大家微博送福利了，也是跟我们咖啡相关的，所以大家要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之后附加上我要咖啡这四个字才有机会获得。同时呢，你们认真留言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才有机会获得周五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红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 好，你看现在又有一个说这个我们上周可能说到的啊，但是他还是有点担忧，我们也再解释一下，就是他说其实我自己很爱喝咖啡，但有人说年纪大了得少喝，年纪大了得少喝，说容易钙流失。哎呀，可是就是喜欢喝啊，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好像上周也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 钙流失的问题， 咱们上回聊过这个问题。 我们一句话再概括一下， 就是放心喝吧。 只要不过量， 对，一天不要超过三杯就没有问题。而且就是如果是年纪大一点，可能下午四点以后就尽量不要喝了。 嗯嗯，哦，下午四点以后不要喝。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之前说到的，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爱好者，那你上午一杯，然后就是下午四点之前的下午一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也要控制量，300毫升以内。 一天最好不要超过750毫升。 嗯嗯，好，这个就不太存在于大家对它的一个误区啊，说你喝多了就钙流失。这个多到底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界定。 对，或者说喝咖啡的时间，就是你不要跟你的餐食一起喝。就是他可能会，就有的人可能吃饭的时候我点 当饮料喝， 其实那样是不好的，它确实是会影响你，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影响你本身食物里面钙的吸收，它倒是不是会直接导致钙流失，而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喝咖啡，那可能会刺激胃啊，可能会影响你整个这顿饭的钙质的吸收。 哦，它好像就起到了一个抑制的作用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本来你的这个食物里边的营养， 对，而且 吸收不了了。 它本身是有饱腹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可能我很饿的时候，我喝一杯拿铁，那可能这个， 哎，我有 就饱了。对对对 对, 对， 完全有这种感觉。 对，它是会影响你整个食物吸收、营养吸收。嗯， 所以那我们如果一定要给大家界定一个餐前多长时间，或者是餐后多长时间比较适宜喝咖啡呢？ 我建议是说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喝，跟其实跟茶是差不多的。 餐前也不太建议大家空腹， 就不要空腹就可以， 对，最好。 还有人说觉得咖啡跟水果挺配的，这个跟水果配， 咖啡里面确实是有很多水果的味道，水果的香气，对，都会有。 那它会不会也抑制？如果一块儿喝和吃，会不会也抑制水果里边本身它也有一些营养， 维生素啊，这样。也其实， 但是其实这种影响，因为我们不会喝到几升的咖啡，也不会吃到多少斤的水果，所以其实也没有问题， 忽略掉它就好了。连福云酱说，咖啡浑身是宝，每次剩余的咖啡渣。啊，我知道，就有施肥的功效。 对对对，养花儿， 对，种花儿。 对， 你看我们自己喝下去减肥啊。 对。 然后哎，剩下的咖啡渣施肥， 可以放在冰箱里，它也可以是一个除儿剂。 对，天然 也是剩下的咖啡渣。 对，咖啡渣。咖啡渣有各种妙用，就是一会儿可能我们说到下半段吧，下半段我们说美容，然后教大家一些咖啡的美容小妙招。 哎，好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咖啡有抗氧化的作用，难怪身边爱美的女同事们都在喝。 对，他就这个说的还蛮专业，确实有抗氧化 作用。 对对对，它可以对抗自由基啊。 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待会儿说到美容的。 对， 好，还有人好奇说咖啡成分的选择，或者简单说，他就说我来选咖啡，我主要是看什么？ 它这个其实也还挺专业的，它有产地，有名称。那我们在看咖啡的时候，首先是这只豆的豆种，就如果是单品咖啡的话，这只豆的豆种，然后它有庄园，它会标庄园，然后有产区，有国家，然后之后有处理方法。处理方法有水洗，有日晒，有密处理，大概就这几种啊。 哎，这个其实选咖啡豆这事儿啊，我们上一期就许诺大家了，我们要专门的找一期，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没有时间听节目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每天的直播帖。哎，你一看哦，这期是讲咖啡豆了，好，赶紧，没有听到也可以听回放， 对， 我来听一听咖啡豆的选择。所以，不要扰乱我们很坚定的想跟大家说咖啡瘦身和咖啡美容的心智，好不好？ 好， 哎，对，我们要继续说到这个问题，同时提醒大家，大家都有很认真的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给我们留言，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获得我今天在微博上面放出来的福利的话，你还要在你的留言后方加上我要咖啡这四个字才可以啊，我们待会儿筛选会以这个条件来进行筛选的。好，我们继续的说一下这个瘦身的问题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不要空腹，然后饭后呢不要跟餐一起，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比较好。还有就是品类的问题， 除了说我们上周说到的喝黑咖啡，这个黑咖啡里面还要再去细分它吗？还是无所谓？因为黑咖啡它也有人可能存在于说我是用速溶冲的黑咖啡。 对，速溶，对，那可能我们上回也有讲过，如果是黑咖啡的话，如果大家有条件喝现磨的，可能会是最好的，现磨现煮的这种，应该是最健康的，又新鲜，因为它除了可能黑咖啡低脂之外，它又比较新鲜。但如果是速溶，它经过这种工艺的处理之后，它也因为它为了尽量的去防腐，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添加的东西。对，所以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无添加的更健康，而且是要新鲜。对，如果没有条件自己手磨的话呢，就可以买新鲜烘焙的罐儿咖啡也可以。 哦，这个是可以的。 对 对， 哎，挂耳咖啡它有没有一个保鲜期？ 其实有，就是这两前两天我的一个客人还在问我说，他的他从柜子里翻出来很陈年一年的挂耳包， 这习性跟我差不多。 对，然后也是就因为可能家里各种饮品太多，然后翻出来，然后问我说啊，他说他沏的时候啊还是感觉很好啊，香气很好啊，说但是没有我们形容的那些花果香气了。然后他说啊，是不是还是可以喝？然后我就建议他最好还是不要喝。 他这个陈年，你能给我透露一下陈到什么时候吗？ 一 年两 年多吧。 年 因为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茶叶和咖啡。茶叶我们知道它是可以陈年，它有陈年能力，它可以存放。那其实呢，咖啡和茶叶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茶叶呢，大家都知道是叶子，它其实是一种脱水处理。我们拿到的茶叶它就是已经做了脱水之后的这种干燥处理的，那其实它确实是可以存放，它也没有任何的油脂析出啊什么的，就跟我们方便食品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脱水， 还有现在的永生花也是这个概念。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脱水， 你把每一个花瓣都脱水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再给它粘成一朵花，它可不就永生了吗？啊，那永生花也就两三年了。 对，但是你可以放着嘛，就是这个它也不会影响它变质啊什么的，因为它在这个烘焙过程当中它不会产生其他的化学的变化或者它结构的变化，再产生其他的东西出来。但是咖啡呢，它其实它是一个烘焙产品，就像像什么呢，可能大家比较直观的，比如说我们烘面包，我们烤出来的面包，它是这种烘焙类的产品。那咖啡豆呢，刚才我也说到，就是在它烘焙成熟之后，它的分子结构是会发生变化的，它是会像有点类似像爆米花一样，它会被打开，就那个豆子本身被打开，但是没有打开那么多啊。但是它整个可能会比之前我们在生豆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一到这样，所以它其实它的分子结构间隙已经都打开了，包括它因为它是果核嘛，所以在就是豆子，就是我们在炒豆子，你也知道，就是一开始它是硬硬的，然后之后它会变松软，变酥脆。 很炒栗子的感觉， 就是忍不住想要去吃一袋。 对对， 咖啡豆 其实大家可以嚼一嚼， 我们都会嚼 比较好的咖啡豆试一试，它就有非常浓重它本身自己果子的那种果香。来以后可以有机会试一下。 好， 对，它烘焙成这样之后，它里面会有油脂析出，会有它的一些化学成分的析出，所以它其实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保存的。一个是它香气散失，就是慢慢它的那些好闻的味道啊，花果香啊，包括甜度啊，就会慢慢散失掉。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它自己比如说出油这个问题，它油放在那儿放时间久了肯定是不行的呀。 Miko 你控制一下他他说到出油的问题，我感觉他马上要说虫子之类的话， 整个人又不好了， 喊着我点 出油。好， 我来 那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类似于保质期啊保鲜期的这个概念，刚才 Miko 也说到了，这个速溶咖啡可能真的达不到，即便是你给自己冲了一杯速溶黑咖啡，也没有我们上周说的黑咖啡或者是鲜的自己现磨的呀，挂耳黑咖啡的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好，那我买了这个挂耳的鲜咖啡回来，我得最好多久之内啊，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期限把它喝掉。 一个月之内应该是 OK 的，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倡的都是叫做两周尝鲜期。 哦， 对， 两周之内。 对 对。 哎，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精品咖啡啊，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买速溶就一大罐一大罐的往回搬，对吧？ 对对对。 但是精品咖啡我有关注过它那个包装，好像它一袋里面大概就三四袋， 最多六七袋， 对对对， 这样，哎，其实给你就是你看你 一周的量， 对 对， 嗯，就是一天一个，一天一个， 对对对对， 你一周你一定会把它消化光， 嗯， 而两天一个，就是刚才 Miko 说的， 嗯， 两周你也消化掉了， 嗯 嗯，不要放太长时间， 对， 变成陈年咖啡，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说，你一定要喝它，它可能也不至于闹肚子，但是它绝对没有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这么多的功效 了，对，它的营养物质就散失了，但是你说它不能喝嘛，其实也倒不至于说到变质到不能喝， 嗯， 这个倒不会， 对，但是它就没有那么健康嘛， 对 对， 嗯， 就不够新鲜， 哎，但是黑咖啡的这个存在于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说，我要去考量它的产地，考量它的什么，才能够有瘦身的效果吗？这个需要去考量。 它可能跟瘦身关系没有那么大， 嗯， 它主要是还是跟风味口感关系比较大， 嗯， 对， 嗯嗯，强调说有瘦身效果的黑咖啡，大家关注到新鲜度， 对， 嗯嗯，以及喝的方法，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 对，可能再细一点，就是所谓精品咖啡和商业咖啡的界定。 嗯， 对对对，这个我们可能要专门聊几期。 对，月川之前提过一嘴啊，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可能，哎，就一听而过的话不太能够理解， 对， 只能大致上把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能见到的， 嗯 啊，这个商业咖啡和慢慢慢慢以后我们每一期给大家渗透的这个精品咖啡的概念， 嗯， 把它进行一个对比， 对 啊，几个维度啊，来慢慢理解， 就是自己可以去喝一喝试试，就是可能你自己概念里面的几种黑咖啡，比如挂耳包啊，比如速溶咖啡啊，比如或者我提到的比较简单的美式的冲煮，或者是法压壶的冲煮，对，比如新鲜磨的豆子和买来的咖啡粉，对，就是几种我觉得就是人的味觉还是很神奇的， 嗯， 就是他自己会喝得出来区别，他可能喝着喝着，哎，自己就能感受，就可能我们在这讲，大家没有那么直观。 嗯， 对，你稍微对比一下喝，就 经常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实就是你只要是对比一喝，大家马上就明白了， 哎，而且你的身体会不自觉的就会靠近它去选择， 对， 精品咖啡这样子啊。有人说， 嗯， 我们约定好的产地的选择不要忘记哦，任何口味都可以接受， 对， 哎呀，我大家很想听美容啊，产地月川和 Miko 会经常来的啦，你不要纠结这个，我们今天一定要一气儿给他说完好不好，嗯，还有朋友也认真的给我们回复啊，后面也加上了我要咖啡四个字，今天没错了，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啊，又给大家带福利了，嗯，心里话说啊，下去又给大家带福利，对，福利怎么获取，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啦，稍后见。 Only you能让我笑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店庆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不，话说多了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宝泉映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今天的客厅呢，依然是飘满了咖啡的香味，我们跟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月川，一位是 Miko， 一起来聊一聊上周我们没有聊完的关于咖啡可以瘦身和美容的话题啊，意想不到的功效，到底怎么喝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又可以在享受了美味的同时还能够瘦身还能够美容呢？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也给大家送出了跟咖啡相关的福利，大家呢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留言，不管是提问还是索取奖品啊，记住了，你认真留言的最后一句要带上我要咖啡这4个字，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另外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每周到了周五的时候，都会在一直播同步视频的时候呢，选取当周给我们留言最认真最积极的一位朋友，送出500块钱的现金红包啊，直接送现金，真金白银。那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只要在我们的微博的直播帖下方留言签到都有效，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还有朋友说，现在有好多人自己做咖啡，然后放椰子油。 嗯，对，有防弹咖啡。 我自己没放过。这个是的目的是， 就是一种减肥，它就是配合一种减肥方法。 嗯， 里面的一种比较重要的。 味道上会有，可能我本身不太喜欢椰子的那个味道，所以我。 也有加黄油，也有加椰子油 啊！ 对，没有这个， 对对对， 这个因为我们也 算偏方吗？ 没有没有，我们也关注过相关的，但它比较有争议，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给大家推荐。 哦，就不太作为一个已经好像得到证实的一个方法去推荐给大家。 对，但很多人在用，也有人反映说有效。 就是但 对，它是现在可能还有点小小流行，但是因为刚刚开始吧，所以效果还有待去 对 啊， 就是还有不是特别确切的一个东西，我们就不太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瘦身最好的效果，除了喝新鲜的黑咖啡，我们再把那个关于运动和关于配餐的这个问题给大家再解释一遍，我们就要过渡到美容的话题了。 好，对，那先说什么？先说运动的， 运动对， 配合运动是吧？就是，上周其实也跟大家说过，所以再强调一遍，如果说我们是要配合很有计划的减肥，因为大家很多现在人去健身房啊，或者说是有长跑啊，或者在家做瑜伽的习惯，那么我们就在每天运动之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饮用咖啡，这样会提高你整个的，因为它促进新陈代谢嘛，提高你的运动表现，然后同时也增加减脂的这个效果。然后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间断饮用，就是可能我喝一个月，然后稍微停一周，然后继续再喝，这样一个是防止你的耐受，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些咖啡因的含量嘛，可能会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会变成耐受，然后越喝越多。对，这种 好。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这个间断的喝是喝多久停多久，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你强制的停一周，或者说你尝试一下停几天，然后没有说我一定到这个时段就非常想喝咖啡的那种感觉就 OK 了。 哦，好，这个是关于运动啊，可以搭配它，一方面是运动前一个小时喝， 对， 加快我们在运动当中的新陈代谢，效果倍增。另外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一直喝一直喝，就不间断每一天都在喝啊，还是要稍有间断， 对 对, 对, 对， 这样子让你的身体去反应一下， 对对对对，耐受，减低它的耐受的程度。 好，餐我们就不再具体说了，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你再考虑喝， 对对对， 大家担心这个钙流失的问题，就下午4点以后不要喝就好了。 其实钙这个就没什么影响， 只要不超过750毫升了，全天不超过750毫升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对， 今天小熊也给我们写诗了，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完整的发出来，所以他在我们的微博群里面写了啊，我也给大家念一下吧。他说：“只是饮用很常见，配着小点香满满，用来美容真惊艳，美肤亮颜不一般。口中虽苦，胃中暖，乐享生活在此番。冲泡一杯香一天啊，浓淡味道不平。”烦啊，所以就是好像今天这微博对他有点识别的问题啊，没有发出来，但是很认真的给我们写了，谢谢你， 谢谢。 还想要获得我们的福利的朋友，记住了，今天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到我的第二条微博，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下方，留下你对于咖啡、瘦身、美容的一些想法、问题，最后加上我要咖啡四个字，就有机会获得福利。La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32在说，咖啡是一种有灵性的饮品，可以迎合人的心情啊。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品味到了，是不是？ 还挺细腻的 啊。对，他觉得迎合了他的心情，自己很喜欢咖啡，而且呢，他说咖啡馆啊，大多也都有一种莫名舒服的情绪。 对对对， 就比较舒缓放松嘛。对， 这跟月川之前提到的说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 对， 很像， 就是慢下来，乐享生活。 对，欢迎大家周五的时候跟我去某咖啡馆偶遇吧。这个 呀， 我这么提前告诉大家，真的好， 透露了你的行踪。 对 对， 那就再预告一下吧，有一只特别特别厉害的豆子，然后大家要不要去尝尝我的手艺？ 对，然后这个手冲咖啡的魅力，我们也应该去感受一下。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是觉得到了周末的时候，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三帅他也说了，他在周末的时候也喜欢约3-5好友，约着闺蜜一起去咖啡馆，就是去坐一坐。 对 对， 这种很舒适的放松 晒太阳 啊。 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好，微微椰子油啊，这个因为它确实是现在一个新兴的一个瘦身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到微博评论里面去看，我们就不做官方的推荐了。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给大家说说美容这事儿了啊。因为美容这个事情呢，我先看一下我们前面有Rose Everyday 在问说，你们放的第四张这个咖啡美容图片里面的面膜是怎么调的？是用咖啡剩余的材料来调制的吗？功效怎么样呢？ 对，它是建议大家用那种冲煮过的咖啡渣，就是但是最好是比如说意式咖啡机的那种比较细致一点的咖啡渣，就是那种因为咖啡是有，就是我们在研磨的时候是有研磨度的嘛，就不建议用大家用太大颗粒的，因为它还是比较尖锐的。对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伤害。就是最好用那种比较细致的摩卡壶的那种研磨度，或者说是意式的那种研磨度，非常非常细腻，然后就是咖啡面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调制它这个面膜？ 差不多就是按配比的话，一张脸两勺酸奶，一勺咖啡渣，然后再加适量的蜂蜜。 哦，酸奶。 对，就 是酸奶 原味酸奶。 原味酸奶，然后加上咖啡渣。 对，它就是因为咖啡确实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它就是去角质除皱，然后促进你整个的新陈代谢。 对，它会有 抗敏 镇静的功效。 对， 对， 抗敏，尤其春天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现在开始过敏，因为我也是过敏体质，就是脸就他知道，就经常就是突然间红一片。 对， 对， 春秋。 哎，我也有一些些。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拿，比如说我们用过的挂耳包的那个袋子，直接你就稍微泡一点热水，然后把它敷在脸上就可以。 对，它会有镇静的效果。 等一下，我们用挂耳包的这个，我们不是已经冲了咖啡了吗？ 对，就是冲煮过的 之后的那个咖啡渣。对对对， 然后再泡一些热水，直接把那个挂耳包也可以敷在脸上。 对，就挂耳包它其实是有一个内袋的，就是类似 要对着话筒， 对，类似那种就是叫什么无纺布的袋子。 对，因为我们用的那种是就是日本的那种无纺布的袋子。 我知道，就是你把旁边它挂的那个纸就去掉，或者不去掉，把它 不用 拎起来就好 了。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跟我们大家应该用过那种红茶包，然后敷去那个黑眼圈，其实是一样的效果。对，就你把它放在你过敏的地方，或者说黑眼圈的地方，它有很好的那种镇静啊脱敏的效果。 就是我们稍稍的在这个热水里面蘸一下， 对对，你让它湿润一点， 湿润就可以。不用很多水。 对， 然后其实里面的渣也可以按照刚才月川说的， 对对对， 也可以 把它倒出来。 对， 然后两勺 酸奶，一勺咖啡渣，然后再加一点点蜂蜜， 就可以配出我们图四里面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敷完了以后它功效怎么样？你们自己试过吗？ 对啊，就 抗敏肯定是有效果的， 然后去角质就美白，就敷完之后很白。 这个你看，我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当然喝咖啡它也是有，也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嘛，是吧？周围美女同事们都在喝，所以它有抗氧化的作用是会有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把材料剩余的这个材料， 对 对 对， 渣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 对，就是用剩余的就好，你别还没喝就 对，那个就没用， 太浪费了。 这也跟大家说，不小心把牛奶放过期了，也可以泡个牛奶浴的原理是一样的。谁会把是吧？真的 把咖啡放过期？ 对，夸张不是夸张，到时候牛奶没过期，我就非要洗脸，这个不至于了啊。好，这个真的是我们有点像废物利用的感觉。 对， 心里扔掉也就扔掉了。 对 对， 你不知道它还有一些这样的效果。 然后 咖啡渣还有什么别的利用它的方法吗？ 美容的话， 对， 洗头发。真的就是可以把它直接放在你的这个洗头水里面，然后每天洗完之后，它会一个也它还是去角质嘛，就是会把你的头皮的油脂净化，然后防止头皮屑的产生，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是有颜色的。 你是直接拿咖啡渣在头皮上搓吗？ 就没有那么严重。 细的咖啡粉， 对对对， 加入进去， 混到那个洗发乳里面。 对 对， 对， 然后直接洗就好了。然后 不能直接拿咖啡豆洗。 细的 咖 啡 渣搓 是说我直接倒出来一点儿， 这个洗发水， 嗯、对， 然后我再给它上面再加一点， 对，或者你把那种细的粉直接加到那个 洗发水里你的皮儿里， 对，它那个泵是压得出来的，因为它很细。 哦，好神奇！ 对，然后 可以试试。 对，时间久了之后，你的头发会非常滋养，然后它会天然的变成咖啡色。 我的头发已经是咖啡色，就再洗会变白， 可以带一些咖啡的香气。 真的，我刚刚也在想，就是吧，就是有一种刚刚从咖啡店里面走出来的这种感觉， 甩一甩头。 啊，对，别人是从。火锅店里走出来的感觉，你是从咖啡店里面走出来这个感觉。 对对对， 哦，可以洗头发， 嗯，对， 这一点啊，因为刚才这个问面膜的朋友说啊，记住了，记住了啊，对，很好，嗯，好啊，这个啊，贝里晨，如果是想要我们今天的咖啡福利的话啊，单回我们"我要咖啡"四个字可能有点难被抽到，我觉得， 对 啊，因为你这看起来有点敷衍我们呀、啊，你得认真啊，认真跟我们聊一聊你对咖啡的这个体会啊，所以随便说一点你对于咖啡的理解啊，或者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咖啡瘦身，接下来说到的咖啡美容啊，你觉得好奇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啊来互动一下，然后最后再加上"我要咖啡"四个字啊，才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有人说这个上班的没听到啊，工作去了，咖啡渣我去哪儿弄啊？ 要先喝， 是泡完的吗？还是磨完还没泡的呀？ 对，要泡完的， 泡完的，嗯， 就喝过以后的就可以。 对 对、嗯，而且我觉得以我的这个。懒的程度来说，我是更建议他们就直接买挂耳包。 对 对， 嗯，因为这个真的是又方便， 嗯， 然后又就是你再把这个渣儿回收的这个过程也很简便。 对 对，他都帮你装好了。 对，你要不然直接拎出来以后蘸一点水，再直接敷在你过敏的地方，多简单是吧？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打开舀一勺出来。 对对 对。 直接放在冰箱里做除味剂。嗯， 哦，对，也是直接。 对，之前都叫就是懒癌的福音嘛。 对，挂耳包真的， 我自己在家其实都喝挂耳包。就因为手冲它是，对，手冲这个一大堆的程序、设备、器材，包括冲法，嗯，可能大家现在掌握起来比较复杂， 嗯， 对，就是你要准备一大堆的器具，然后现磨豆子啊什么的，嗯，所以挂耳包真的是非常方便，然后解决你现实问题的这个。 对，而且他没有说一定要让我们再去买一些配套的器材， 对， 对吧？ 完全不用。 嗯，很多人说，哎呀，我两分钟热度。啊，我去买，我自己回来磨，或者是我再买一点什么，这个我让咖啡店里给我磨好了豆子，我得自己带回来享受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多数的人，尤其是你工作节奏一快，压力一大， 嗯， 他慢慢的就会变成你柜子里面的一个展示品，再也不想拿出来。 对，大家都讲什么做饭容易洗碗难嘛，就是你之后的那个器具的维护啊，这些，对，确实是会比 我跟你说，这个果汁儿容易洗，榨汁儿洗碗， 一个道理。 对，所以啊，这个挂耳包，我也是在两位这个咖啡达人的建议之下，慢慢的从这个速溶没有营养的速溶过渡到挂耳包，因为这个你采购起来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量去采购，新鲜度也能够保障， 对， 然后使用起来又便利， 对，还有味道也可以选择， 对， 哎呦，现在挂耳包的这个层次也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各种的风味很多，嗯， 而且解决了。你看一直在追问我们那个咖啡豆对不 对， 对 解决这个问题了，你直接看那挂耳包上面它就可以告诉你 对 豆子是哪儿来的， 嗯 不喜欢就不要选嘛， 对 而且你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基础的，比方说你选定了一家精品咖啡，好，我就一直在他们家来采购的话，其实你大致可以依据价格去跟其他的做一些比较， 嗯 啊 嗯，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买的这个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是，哎，它是， 对，没错， 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这个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的方法和以后采购的方法啊。 对， 这个还有人说，我知道啊，月川他们销量最好的是拿铁啊，第二名是手冲。 嗯 这、 嗯、是吗？ 还说选我，不是你这个很多的这个透露的细节啊，我也会选到你的，但只有最后这个决定权，今天我是放给 Miko 了，嗯，所以他会在下了节目之后，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认真的选择，然后回复大家我们的福利到底是送给哪几位朋友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 没有一个一定的量啊，说我们只能送三份还是送五份，都还没有，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留言，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看到我们有咖啡图片的啊，最新的今天发出的那一条下方评论跟咖啡相关的内容，加上我要咖啡四个字，有机会获得。有人说好好，还可以洗头发，我是第一次听说。剩余的咖啡渣我都给浇花盆里了，下次我要考虑洗头发的事儿。哎，但这个洗头发这事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不是让大家把咖啡渣加在洗发液里， 就是咖啡渣。 你不是说磨好的那咖啡粉吗？很细致的咖啡粉。 对，其实就是 我以为是说我们把没有冲过的这个细致的咖啡粉要加在里面。 对，就冲过的就好。 哦，冲过的也可以。 你那么好的咖啡干嘛不先喝呢？就为什么要直接放到？ 有些人头发也比较重要。你没有这个困扰不代表别人没有、啊、 好的，那我们也 OK。 对对对，看来这个知足知足，你听讲比我认真啊。他说用咖啡渣美容还可以洗头，挺好的，我也要试一试。 嗯， 对对，你们听讲都比我认真啊。我刚才怎么恍惚了，我觉得是要用咖啡粉来洗。嗯，还有这个说冲杯咖啡加一份西点，享受一下春日午后的休闲慵懒吧。 好讲究啊。 对呀、啊、你们真的很 走吧。 哎，这个说L 扎的日记在问说，咖啡洗头发，头发真的会变成咖啡色吗？确定吗？要洗多长时间？洗多长时间大概要？ 就我也不知道。 就一直洗到咖啡色为止吧。 就不至于啊，不是，它绝对达不到那个染发的效果。啊，月川的那个意思是说，它可能会有带有一点点这个效果。 对，它肯定不像染发剂那么明显，你染了之后马上会变。嗯、但是你长时间用，它确实会，你会发现你的颜色变得很柔和。 哎、嗯，我觉得有可能也会跟你加入的这咖啡渣的量也会有点点关系。如果你一大瓶你就加了一点点， 对， 你可不得洗很久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对，跟比例也有关系。 哎，对，所以这个 你可以试试。 如果你特别着急变咖啡色，你还是去染了，好不好？对。因为咖啡渣洗头发更多的其实它是一个健康养护的作用， 对对对、 啊嗯、染色的这个效果啊还是少了那么一点、嗯、还有朋友说我有时候会把咖啡渣晾干然后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面放在衣柜里面， 对对， 味道也非常不错， 对，也是除味的效果、 嗯、对，这个感觉我们啊头发上衣服上满满的咖啡香，今天不仅我们的客厅里面飘满了咖啡香啊，我们走出去一甩头发都是咖啡的香味。好，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呢在周二的固定板块我们会不定期的跟月川和 Miko 来聊关于咖啡的问题，所以大家啊不要着急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机会来问到的。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奖品，我们会在微博上面回复大家送出，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啊、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